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无知的人啊，耶稣就是这样责备那两个门徒，坐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那句话原文希腊文也可以翻译，就像现代中文译本所翻的一样，你们可真蠢啊，也甚至可以翻译傻瓜或者呆子。大部分的英文翻成 foolish, you foolish people, you foolish men。 这两个人是知道很多的，他们也应该明白应该了解，但是他们不明白。今天耶稣也可以这样责备我们，我们常常也是无知的，是呆子傻瓜。我们是知道很多的人，我们也应该了解，但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明白的。我们没有好好的应用我们自己所学过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没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那么耶稣为什么责备两个门徒是傻瓜，为什么也是这样责备我们呢？我们现在慢慢看一看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发生的事，是第一个复活节的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上个礼拜的经文，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赐给他们他的平安，那是同样一天晚上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往前几个小时。好，就是那天下午，两个门徒，不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其中的人，这两个人是在从耶路撒冷走路到一个村子以马忤斯，这路程总共有7英里 7 miles 或者11公里。他们边走边谈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主要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受死。然后那天早上有几个妇女们说，他们到坟墓那边没有看到耶稣，但是看到天使说他已经活着。接着我们的经文说第15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在这里我可以提出新译本圣经是根据原文说，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却给蒙蔽了，因此他们就是不认识耶稣。好，第1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大能，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好，这两个门徒的情况是这样，他们说他们以为耶稣就是那位要赎以色列民的。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从旧约圣经知道这位赎者弥赛亚是要来的，他们圣经应该是蛮熟悉的。他们本来以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基督，但是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现在就觉得他好像不是。他们也听过妇女们所说，天使告诉他们耶稣活着，他们知道这个报告，但是虽然他们知道这一切，他们却是不明白的，他们是忧愁的，似乎是绝望的。因此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呢？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就这样责备他们，叫他们是无知的，是蠢人傻瓜。他们知道旧约先知所说的关于弥赛亚， 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的。耶稣说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应该从圣经知道耶稣那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上帝从早的计划。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明白，但是他们没有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应该停一下，耶稣不仅能够叫那两个门徒是无知的，是傻瓜，我们必须承认他有原因也叫我们是无知的，是傻瓜。我们经文里面的两个门徒是知道圣经的，他们圣经应该是蛮熟悉的，但是他们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学过的，特别是关于旧约所说的弥赛亚来受害才进入荣耀。我们自己跟他们一样，我们其中的很多人圣经是蛮熟悉的，我们读过学习过甚至研究过，但是我们的心常常还是信得太迟钝了，我们还是无知的，是傻瓜。那么我们知道并了解和确信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必须先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但是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不仅是提到耶稣自己要这样先受害才进入荣耀，圣经也不断地提到所有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们也是会先受害受苦也会受死才进入荣耀。若耶稣这样做就是先受害，所有属他的人也会这样做。圣经这一点很清楚，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些简单的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首先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16章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提摩太后书也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最后罗马书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耶稣基督那样先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事，同样基督徒先与耶稣一同受苦才与基督一同进入荣耀，这也是应当的事，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都听过都读过，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无知的，是傻瓜，我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经文的两位门徒一样，是脸上带着愁容的，我们很容易怀疑上帝，甚至也绝望了。苦难有很多不同的，有身体疾病的，有家庭冲突的，有经济困难的，有非基督徒逼迫我们基督徒这个困难，还有更多，我们都不喜欢受到这些。 并且我们很容易无知的求告甚至责备上帝说，怎么了？我以为我成为基督徒你就会都给我开路了，甚至至少你会给我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了，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其实因为我们又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又是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充满苦难才对，这才是应当的事，正常的事。我们所应该预期的就是这些苦难，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反而没有这么可怕，对不对？当我们日子那样过得不错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很惊讶，我们甚至觉得有点奇怪，甚至可以祷告说，上帝啊，怎么这么好呢？我以为我遇到困难，我以为我会一直遇到困难，但是你反而给我祝福，一直恩待我，怎么了？那当然我们不要这样责备上帝因为他一直祝福我们。但是我是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为了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通常的态度是什么。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怪上帝，怀疑上帝。当他祝福我们的时候呢，给我们那些额外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怎么感谢他，我们反而觉得这些祝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以为这些才是应当的事。耶稣现在就对我们说，无知的人啊，圣经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徒受苦才进入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的情况真的跟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想我责备他们两个，责备我们之后我就算了啊，这些无知的人实在太麻烦了，我没有耐心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耶稣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经文第27节。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哇，真好啊，耶稣责备他们之后就慢慢地很有耐心地给他们讲解整个旧约的圣经。他特别强调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经文这些耶稣就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现在他们明白了，多么好。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件事，当门徒明明是无知的时候，当他们心信得太迟钝的时候，耶稣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他是不是直接地马上给他们亮光，让他们现在了解？他没有做这样。耶稣回到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和圣灵运行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头脑里面，让他们明白。他们之后也就这样承认，在第32节，他们彼此承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上帝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运行了，因此他们的心就火热了。好，耶稣跟两个门徒上完课，他们三个人就已经到了以马忤斯村子，但是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接着我们的经文继续在第29节说，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完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段实在很有意思的，耶稣明明是他们的客人，但是当他们坐下要吃饭的时候，耶稣反而主动当主人，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现在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认出耶稣来，但是忽然耶稣不见了。很有意思，他们三个人正要开始吃的时候，他们所吃的是一般的晚餐， 但是福音作者路加这样形容这晚餐，他的形容方式非常像另外一种餐，对不对？也许你们晓得哈，路加在他的福音书第22章，就往前两章，路加在这边就形容另外一个餐啊，这边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选这时候这两个门徒啊，让这两个门徒的眼睛明亮，选这时候让他们知道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出啊，耶稣不仅是借着圣经，耶稣在路上所讲解的，他也借着这好像圣餐的餐的晚餐，让他们明白，坚固他们的信心。好，现在两个门徒懂了，他们就马上赶紧地走路回到耶路撒冷去，给其他的门徒报告。两位从其他的门徒也听到复活的耶稣也已经显现给彼得看。那我们经文里的两个门徒本来是无知的，是傻瓜，耶稣首先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但是耶稣责备他们之后，他就没有放弃他们，他反而慢慢地很有耐心地接着讲解圣经，让他们明白。他也借着晚餐的擘饼祝谢，给他们眼睛打开了，让他们知道他就是复活的耶稣，就是他与他们同在。我们的情况跟这两位门徒是一样的，我们常常是无知的，是傻瓜。我们明明知道神的话说基督徒一定会受苦才进入荣耀，但是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了解，我们的脸上带着愁容，我们甚至向上帝抱怨。上帝首先借着他的律法，也包括在今天早上的正道里面的律法，他借着这个律法责备我们。但是他责备我们之后，他并没有放弃我们，他并没有说算了，他们实在太麻烦了，他们永远学不来。上帝不是这样做。那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本书呢？上帝给我们这本书，就是因为他要不断地借着他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常常是无知的，我们就是无知的罪人，但是耶稣就是为了无知的罪人到世界上来。上帝的计划就是要耶稣受害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为我们死，然后复活进入他的荣耀。这就是福音。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经，先用律法来责备我们，定我们的罪，但是他之后就用福音来赦免我们，把我们举起来，给我们新的开始。无论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所听到上帝的话，或者在五日就是主日的查经班，或者纪要真理的课程，或者在家庭的灵修时间，或者个人灵修时间，上帝透过我们每一次跟他的道有接触的时候，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并且呢，上帝也借着圣餐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真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虽然我们在这里还没有开始一起领圣餐，但是将来我们一定会。那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帮助，这是因为当我们吃那饼喝那酒的时候，耶稣真的就与我们同在。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就说，那饼跟酒也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并且耶稣在圣餐里所给我们的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给我们的。他就是特别这样眷顾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好，最后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是无知的，但是耶稣是全知的，他也知道我们无知的心，我们信得太迟钝的心。耶稣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的罪，但是他也知道 我们的需要。耶稣今天早上在他的话语里面跟你一起走，他是很有耐心的，他今天提醒你，他就是为你受害受死，为了除掉你无知的罪、傻瓜的罪。虽然你会跟他自己一样受害受苦，他也许你也许现在就在受这些，但是你不必脸上带着愁容，你不必怀疑上帝。基督徒跟基督一样，就是会先受苦才进入荣耀。当我们还没有进入那天国荣耀的时候，耶稣是我们同在的，与我们同在的，在他的话语里面，在圣餐里面，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你可以放心地继续走，一步一步，一直到你将来那天进入他所预备给你的天国的荣耀。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